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5期。周日晚上回到学校，云建威窝在房里修照片，一边听歌，一边吃沈纪念放在他桌子上的水果盒子。电话响起，云建威瞥一眼，胡文泽打来的。他郁闷扯扯嘴角，接起电话。 哎，干嘛？今天上午终于有课了，起这么早？ 我就是特意定了闹钟爬起来给你打电话的。你的报告呢？ 报什么告？没戏了，别烦了。 那正好，我这有一串金发帅哥准备介绍给你。 胡文泽，你神经病啊！我才刚被甩， 所以才给你介绍对象啊。 你介绍金发帅哥，是让我游过太平洋去相亲吗？ 你他妈不会来美国找我玩？这不是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吗？ 我才不去找你。再见， 云建威。你 胡文泽在电话那头说，云建威挂断电话，无视胡文泽发来的一屏幕问号，继续修自己的图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手机又响起来，屏幕上跳出郑纯的对话框，他只好拿起手机看，郑纯发来一条消息： 小可爱，想不想吃河鲜啊？哥哥找到一家超棒的大排档。 云建威拍掉一身鸡皮疙瘩，回复说不想。自从加上好友，郑纯就三五不时地找他，想约他出去玩。云建威总觉得这个学长说话的方式很油腻，但看在他是艺术团的副团长，还是忍了。而且他一点都不想吃大排档。云建威放下手机，刚修了一会儿图，手机又响了。他简直忍无可忍，能不能让他清静会儿？他怒气冲冲拿起手机，却看到既不是胡文泽也不是郑纯，而是一条新的好友请求。请求消息框上写着： 弟弟你好，我是麦璇姐姐。 云建威深呼吸，把手机扔在床上，踩着拖鞋离开房间，气势汹汹围着客厅绕了一圈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于浩和沈纪念茫然看着他绕圈。沈纪念担忧问： 你怎么了？ 云建威猛地站定，面无表情道： 没事，散散心。 他转身回了房间，通过麦璇的好友请求，麦璇很快发来一个你好的可爱表情，和他打招呼： 弟弟你好呀，很早之前就想嫁你了，正好今天在阿峰家里，大家都聊起你，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要到了你的手机号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哦。 云建威冷淡看着这条消息，打字回复： 怎么会，我也很高兴认识学姐，笑脸。 叔叔阿姨人真好，做了好多好吃的，彭姨还说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面条和糖包子，好可爱啊。 彭姨的厨艺特别好，你们有口福了。 他们还让我住在家里，校工真是太热情了。 云建威握紧了手机，没有马上回复，很快麦璇就发来消息说要赶去总结数据，和他先说了晚安。云建威发过去一个拜拜，反手把手机扔进床里，盯着电脑里自己修到一半的照片不说话。过会儿他起身从床里捡起手机，翻出齐峰的聊天框，两人最近一次聊天还是三天前，齐峰发消息叮嘱他在外面住不要乱吃东西，晚上不要玩得太晚回家，少去酒吧云云。云建威就回复好的，知道了。照从前来说，齐峰会直接打电话确保云建威把话都听进去了， 事无巨细操心如同老妈子。但齐峰是个不擅长伪装的人，如今他的尴尬和不自在肉眼可见。就差在云建威面前举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抱歉，因为你对我表白了，我现在还没办法面对你。即使如此，他也在坚持定期询问云建威的生活状况。这是云建威想不通的，他怀疑究竟是自己活得太让人操心了，还是这种照顾弟弟的意识已经深深刻进齐峰的骨子里，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习惯。云建威的手指停在输入框上，过了很久，他退出聊天界面，往床上一倒。齐峰对他是特别的，那又如何？或许他会是唯一的弟弟，但他不会是唯一的伴侣。如今看来，齐峰对他的所有宠爱和呵护，竟是多出一丝残酷的意味。这么多年来，他竟只得到爱的方式，而从未得到爱的核心。如此，他还在等待什么？第二天一早，云建威被沈金念叫起来吃早饭。沈金念最近每天早上都起来给他们做早餐，无论有没有课，大概是担心云建威情绪太低落，饭也不好好吃。于浩就跟着沾光，天天都能吃到不重样的早餐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不情愿吃食堂，天天在他们三人的群里拍拍沈金念，问家里有没有饭吃。一上午的课，云建威塞着耳机玩手机度过，下午没课，他和于浩回到家里等着沈金念投喂。沈金念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，每天打扫卫生，抱着一篮子去另外两人房间里晃一圈，再装着脏衣服出来放进洗衣机里洗。云建威自己爱干净，房间里还好，于浩则完全不爱收拾。有时候云建威窝在客厅沙发上写作业，沈金念要洗衣服，进于浩房里后就会说， 于浩，你桌上这碗泡面放了几天了？ 然后于浩赶紧拿着泡面碗出来扔掉。手机里跳出几条关注人信息，云建威打开看，是班级通知群里辅导员发的消息和群文件。对这类消息，他一般都是扫一眼，然而这一次他好奇往上滑，仔细看起来， S 大在官网发布了今年与海外高校联合举办的交换生项目最新政策。云建威打开电脑登录官网，一条一条翻看项目细则与合作院校。交换项目类目很多，学校也多，大部分的申请条件都适用于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。不过云建威也注意到有的类目申请条件比较宽松，与之相应的是合作学校可能并没有那么出名，且有一大半以上的费用需要自费。云建威研究一下午，还给辅导员打电话问问。过几天辅导员特地把云建威叫到办公室，和他分析他比较适合申请哪条类目。 最早的话就是申请明年春的交换，摄影专业还是英美的学校最好，不过这两个地方的交换生都不大好申，而且今年九月之前必须考到雅思或者托福。当然这个对你来说肯定没问题，哎，我记得你的四级考了640多分，你还是很优秀的，就是成绩稍微低了点。你要是不太在意学校的话，试试欧洲其他国家，或者你会日语不？日本也可以。 哪个国家好玩点？日本就不去了，去太多了。 你是去学习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去了以后考试成绩必须拿优秀，不能给我们丢脸，知道吗？ 好了，